据南朝鲜网报同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全国妇女联代旧本团体成立十周年仪式7月8号在首尔举行集会，表示呼吁开创自主统一时代。有全国妇女联代、民主工总、全国农民会总联盟、全国妇女农民会总联合、615南方委员会妇女本部等市民社会团体成员参加。同一天，该团体发行了一部记录10年活动过程的资料集。